一颗博大的心呐，愿

风，举着风流动着爱。黑头发飘起来飘起来，天更高地更广，充满期待。

着你，君好把我们聚合在一起，不论官还是兵，对联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不一样，官兵情战友爱生死亲兄弟。 多少花落花开，